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早晨，红鱼带着武刚过湖办事去了。他说，这段时间既然住在这里，正好将飘荡着雾气。卢老头和穆丽照例在清扫别墅外的落叶。这时候，湖上响起了机动船突突突的马达声。卢老头抬头望过去，一艘小型机动船正向这个岛驶过来。是谁来了呀？卢老头有点纳闷，因为旅游公司的船只他都认得，而正在驶进的那船显然是陌生的外来船只。那船直接抵达岛边，从石梯上走上来两个女人，一个30多岁的模样，一条黑裙子使她的身材更显得干枯，她的脸部瘦小，脖颈下锁骨突出。另一个20多岁的女子刚与她相反，长得丰满红润，红色低胸装凸显起隆起的胸脯。 你们找谁啊？啊，这是私人别墅。 卢老头拦住他们问。那枯瘦的女人声音有些嘶哑。 洪老板在吗？我们是来谈一笔生意的。 请问，贵姓啊？ 卢老头有点吃惊，据他所知，还没有人以这种方式上岛来谈过生意。 年轻女子在一边介绍说：“他是我的老板，饶秋谷，饶老板。” 哦。那洪老板出去办事了，只有他夫人在。 那好啊，那我们先和夫人谈谈吧。 那嘶哑的声音说。 卢老头指了指花园里的椅子说：“ 那好。”那你们先在这儿等啊啊！我进去通报一下。 事后回忆，这两个女人上岛来的时间大概是早晨9:10左右。在这之前，蓝小妮刚好起床，红鱼走的时候叫她多睡一会儿，因此她起床稍晚了点。雪花正在整理房间，这个18岁的女孩身体已经很成熟了，皮肤白净，说话或微笑的时候脸上便浮现出一个酒窝，是个逗人爱的女孩。蓝小妮突然问道：“ 小花，主人对你好不好啊？” 雪花转过身来，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脸却红了。 分毫。主人从来不骂我们。 嗯。哎，我想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住到这房间里来吧。 蓝小妮信任地对雪花说， 主人半夜中要是喝水什么的，也有人伺候啊。 我呀，睡眠太沉， 经常醒不过来。 雪花一下愣住了，他不知道夫人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结结巴巴地说， 夫人，这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呀？ 蓝小妮意味深长地说， 是我叫你这么做的呀。没关系。那怎么方便呢？ 嗯。 蓝小妮说着拍了拍长沙发说， 你就睡在这儿啊，就住几天。 那我走了以后，你还是回房去住。 对夫人的这个决定，雪花感到很难理解。她试着想推脱。那舒小姐怎么办呢？主人不是叫我陪着她住在阁楼上吗？ 哎，不用，不用陪了。 舒小姐是个胆大的女人。哎，昨天晚上你们住在阁楼没事吧？没事，舒小姐还让我回房去住，我说是主人安排的，不能走，她才勉强接受了。 是吗？ 是吧？ 舒小姐没事的。啊，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 雪花的心咚咚地跳，她完全不能理解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正在这个时候，卢老头上楼来了。 哎，这个夫人，有个叫饶秋谷的女人要见主人，说是有一笔生意要谈。不知道这个夫人能不能先接待她一下啊？ 什么？她叫什么？ 她说她叫饶秋谷啊。 饶秋谷？天哪， 这不是姚局长查到的已经死了三年的女人吗？昨天晚上，红鱼把这个情况向他和舒子音都讲了呀。红鱼说，这个女人20多天前在赌桌上说这座别墅谁进去谁死。可按她的姓名住址一查，她却是个死人。这事儿如果搞清楚了，别墅里发生的恐怖事件也许就能够水落石出了。然而没想到，这个人鬼难辨的饶秋谷却自己找到岛上来了。 蓝小妮走到窗边，有些慌张地说， 他在哪儿呢？ 卢老头凑到窗边，指着花园里穿的一红一黑的两个女人说， 那不是穿黑裙子那个。 蓝小妮心里砰砰地跳着。 雪花，去阁楼去叫舒子银来一下啊。 舒子音来了，他穿着牛仔裤配白衬衣，像是要外出的样子。 小妮儿，有什么事吗？ 蓝小妮将他带到卧室的墙边，低声对他讲了正在发生的事。怎么办呢？舒子云紧张地考虑一下。嗯，带他到三楼的茶厅见面。 嗯，那好，我去了。 卢老头转身下楼待客去了。这个小茶厅是舒子吟刚到别墅的时候和红鱼一起喝茶的地方。墙上的几幅聊斋志异的工笔画使这里的气氛很幽静很神秘。此刻在这里见那个神秘的不速之客，舒子吟心里自有安排。穿着一黑一红的两个女人进门来了。尽管舒子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那个黑女人的骨瘦如柴还是让他的心里紧了一下。而另一个年轻女子仿佛是个艳鬼，红色的低胸衣暴露出的胸脯给人有点儿不真实的感觉。舒子吟将蓝小妮介绍给他们，这位就是夫人了。 哦，幸会啊。 黑女人说， 我叫饶秋谷啊，来这里有点生意上的事。 你住在黑山镇边街二号是吗？舒子吟抢先发问，以此表示对他的情况很熟悉。黑女人大为震惊，她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人会知道她的情况。 嗯，是的。哼，那里是我的老家呀，我出来做事已经很久了。 出来多久了呢？舒子吟追问。 三年了吧。 黑女人只能招架了。蓝小妮在一旁听着，她的心里惊叫了一声。 三年，这不正是饶秋谷死后的时间吗？ 她不敢再看这个骨瘦如柴的黑衣女人，便将眼光投向那个红衣女人身上，看见她刀子似的嘴唇涂得血红。他想，这两个女人怎么都这么可怕呀。舒子吟此时压住了内心的紧张，他说，好吧，二位有什么生意要做吗？黑女人显然因舒子吟的问话出她的意料而想退缩了。他说， 算了，洪老板不在，我们下次再来吧。 等一下。此时舒子吟已经镇定下来了，他接着说，不过我倒是有一笔生意想跟二位做一做。 什么呀？ 黑女人问。他一说话的时候，脖子下的锁骨就一动一动的。你们看，舒子吟指着墙上的聊斋，这几幅画很值钱，不知二位能够看上否？还有这楼后面有一幅收藏多年的棺木，全柏木的，不知能否转卖出去。 你说笑话呢？ 黑女人突然阴冷的一笑，那嘶哑的嗓音叫人毛骨悚然。她说， 我们走吧。 她拉起了红衣女人向门外走，红衣女人 在门口回过头来，勉强做出了告辞的一笑，那血红的嘴唇仿佛就要滴出血来似的。蓝小妮此刻已经瘫坐在藤沙发上了，她喃喃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下午，晴朗的天空阴沉下来了，像午睡的人慢慢地合上眼睛一样。舒子吟和蓝小妮正划着小木船向荒岛进发。蓝小妮停下手中的桨说：要下雨了吧？舒子吟望了望天空：不会的，这雨啊得到夜里才会下。蓝小妮很奇怪舒子吟为什么会看气象。舒子吟说自己从小在山里长大，跟着当地人学会看天的。蓝小妮仍然感到很奇怪，她说：你从小在山里？三线建设呗，跟着父母去了那个军工基地，到读大学的时候才出来。哦，蓝小妮想，怪不得她表面上文雅高贵，可是胆大起来像个野丫头一样。今天发生的两件事都让蓝小妮十分惊恐。首先是早晨来的不速之客，舒子吟从容接待，搞得茶厅里阴气森森，反而把那两个人鬼难辨的女人给吓走了。不过舒子吟的失算是没将那两个人扣下来。当蓝小妮惊魂稍定以后给红鱼通电话的时候，红鱼在电话里大叫要把他们扣下来，舒子吟这才恍然大悟。扑到窗口去叫卢老头扣他们的时候，卢老头只有摇头，因为那条船已经没有了踪影。这事让舒子吟懊悔不已。让蓝小妮惊恐的第二件事情是，舒子吟将荒岛上发现人的遗骨的事情告诉了他。舒子吟说：还有一个骷髅人头，上次发现以后我把它放在空地上了，我得去把它埋起来。昨天做梦看见那个头在开口说话，两排暴露的牙齿上下磕碰着，说要进我的房里来。我醒来以后想，得去把那个头埋进土里，它才会安宁。舒子吟邀蓝小妮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蓝小妮开始坚决拒绝。尽管舒子吟开导他说：这很可能就是娟娟的头骨，而娟娟是以前的女佣人，你都认识的，你想想就没什么可怕了。然而蓝小妮还是拒绝，认识的人也许更害怕呢。然而他最后之所以同意，一是不愿意在舒子吟面前显得太胆小，二是舒子吟表示他可以不下船，就在那荒岛边等他。舒子吟单独上岛去埋了那颗头骨就走，这样的配合对于舒子吟而言可以避免小船再次被风吹走。想想上次一个人困在岛上的狼狈相，他就觉得算是一次历险了。但是他没有向蓝小妮讲一些细节，尤其是他裸着身子不能动弹的事儿。他觉得如果讲了，没法向蓝小妮解释清楚。小船在湖上徐徐地行进着，船上放着一把铁铲子，舒子吟的脚正好蹬着的。想到等一会儿舒子吟 就将用这把铁铲埋下一颗人头。蓝小妮又感到背脊发冷。蓝小妮怯怯地问：“ 你认为那真的是娟娟的头骨吗？”“ 完全可能啊，因为她投湖自杀后被埋在了那个荒岛上。一般来说，那里不会有第二个死人下葬了。”“啊，你住在别墅的时候，半夜听见女人的哭声，还在楼梯转口处看见过女人的背影，你觉得像娟娟吗？”蓝小妮认真地回想着，然后说：“哎呀，分辨不清楚了。 娟娟可是听话的女孩啊，做事又勤快，真是可怜。当初大家都以为她私下跑了呢，没想到是武刚造下的罪孽。”“ 是啊，舒子英说，这个武刚会得到报应的。现在的女佣中，穆丽也被他糟蹋了。幸亏红鱼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才停止了干这种事儿。哎，他怎么不结婚呢？娶个老婆，也许就好了。男人都这样，结了婚也要干这种事。” 哼。 蓝小妮以一种过来的人口吻说：“ 你不知道。红鱼也是这样的人，他玩了多少女人，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亲口跟我讲，他洗温泉的时候，一次就有五六个女人陪他，所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他要我跟别的女人一起陪他，他才有兴趣。 子音，我是忍不住了才对你讲这些个。你可千万别对他提这些事儿啊。”“ 哎， 女人可千万别找这样的男人。”“ 真的？” 舒子吟极度震惊地说。“ 红鱼不会是这样的吧？”“你还不相信？” 蓝小妮说，“ 告诉你吧，他现在就看上雪花了。 今天晚上就让雪花住到我们房间里来，让我跟雪花一起陪她。”“ 嗨，你还一点也不了解男人，他们呢，不会对一个女人专注的。” 舒子音突然感到手中的桨特别的沉重，他停止了划船，而和他并排坐在船尾的蓝小妮仍在划着桨，小船便在湖上转了一个圈。“ 哎，你怎么了？” 蓝小妮问。“ 没什么。” 舒子吟重新滑动船桨，拨正船头以后，小船又向前行驶了。舒子吟觉得喉头发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看见湖面在颤抖，小船有些摇晃，仿佛要翻船。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 荒岛到了，船头挤进了密密的芦苇之中，梳子银脱下鞋，将牛仔裤挽到膝盖处，然后带上铁铲，翻身跳下船，站在浅水中。 哎，你在这里等我啊。 他的脸上升起惊恐的蓝小妮说， 我去把那头骨埋了就回来，免得我再做那头骨来找我的噩梦。 哦哦，那你快点上船啊啊。 蓝小妮对着已经进入芦苇丛的熟子银的背影说着。这是个天空阴沉的下午，芦苇丛中没有了阳光的穿透，显得杂乱而灰暗。很浓的水腥味从脚下升起来，舒子英有了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今夜，他要我跟雪花一起陪他。 蓝小妮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膜里嗡嗡地响，这是真的吗？他想起了自己裸体瘫坐在这荒岛的夜幕中，红鱼从快艇上跳下来，首先便是从树枝上取了衣服让他穿上啊。他想起了自己睡在阁楼上，而红鱼在外间通宵持守啊。不，蓝小妮的话不是真的，红鱼不是他说的那种男人。舒子云的脚被芦苇绊了一下，他清醒过来，那片他坐过的空地在哪儿呢？他清楚地记得，那颗骷髅头骨就放在那片空地上的呀。蓝小妮坐在船上，等着舒子云归来，周围寂静无声，只有一些叫声怪异的鸟在芦苇丛中起落。不过在这种恐惧中，他并不后悔，他终于让舒子银看清红鱼了。来到别墅以后，他虽然没有发现红鱼和舒子银睡在一起，但从红鱼对于舒子银的态度中，他感到着一种更大的危险。他不能重复叶曼的命运，他不能没有红鱼，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牢牢地抓住他。一阵风吹过来，芦苇丛发出了瑟瑟的声音。舒子英找到那颗头骨了吗？他怎么还没回来？蓝小妮望了望荒凉的周围，背脊又感到阵阵发冷。红鱼是一大早赶到旅游公司的，办事必赶早，这是他在多年的商业活动中养成的习惯。武刚驾着的快艇到达湖岸的时候， 整个景区还异常的安静。武刚驾着的快艇到达湖岸的时候，整个景区还异常的安静。他们下了船，沿着堤岸到办公楼，路上见一对景区的保安员在跑步。空玉感到一丝欣慰，他想要是景区的各项管理都这样秩序井然就好了。红军的办公室的门还没有开，其他办公室也都无人到达。红玉看了看表，早晨8:15，已经超过上班时间15分了。红鱼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正要给红军打电话，一个穿着露脐短衫、白色长裤的女孩走上楼来。红鱼认出她是接待部的冷小丽，今天她没穿旗袍，显得自然一些。洪董事长，武大哥，这么早啊？他甜甜的问候。 早，什么时间了？红军怎么还没来啊？ 红玉的声音有点吓人。 啊，总经理昨天就去省城办事去了。 冷小丽怯怯地说，同去的还有薛英主任和财务科的人，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赶回来。冷小丽一边说，一边将他们请进了贵宾接待室，然后忙着沏茶。 红鱼这才想起了，忘了提前给红军打个招呼。 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想起要来找红军的，因为叶曼的投资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联系上了，对方有意要到景区来投资观光缆车，具体合作方式由叶曼正在试探对方的意图。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方一定会先到景区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而这点是让红鱼最担心的。因为如果不能让对方在这里看到前途的话，外资公司的钱从来不会乱扔的。上次红鱼在这里查看的时候，被冷小丽耽误掉了很多时间，但已查看的一小部分已经让红鱼火冒三丈了。他一定得趁住在别墅的这段时间里，将这里的经营和财务理顺一点。他立即给红军打手机，红军说他正在省城找一家银行贷款，项目是在红叶岛上建上一片高档次的旅游别墅区。红军说如果事情紧急的话，他立即赶回景区，但最快也得要3个小时。红玉生气地说， 紧不紧急你都给我赶快回来。 贷款建红叶岛的别墅区，在上次的集团会议上红玉就说过要充分论证以后再定，没想到这小子还是去和银行勾搭了。刚和红军谈完话，红鱼的手机又响了，是蓝小妮打来的，说是那个叫饶秋谷的女人到别墅来了。红鱼大惊，立即叫扣住她，可蓝小妮又说那个女人已经坐船走了。红鱼立即安排武刚带着景区的保安开快艇到湖上搜索，多开几只快艇朝不同的方向追。他果断地吩咐着， 武刚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转身像猎狗一样的跑下楼去了。冷小丽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得心颤颤的，看见红玉坐下来，点着了一根粗大的雪茄，她这才缓过气来，将一只茶杯放在红玉的面前，柔声地说： 董事长，请喝茶。 红鱼看了他一眼，露脐装显得有些刺眼，低腰的白色长裤隐隐地透出了内裤的痕迹。谁叫你这么穿的？红鱼想骂一句粗鲁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 总经理说老穿旗袍也不好，接待部得换换新装。 狗屁新装！红玉发火了，去给我换了，换什么也比这个打扮强。 冷小丽差点哭出来，她狼狈地跑出去。 红鱼抽着雪茄，从嘴里吐出了浓浓的烟。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和这个女子做爱的情景，不由感到一阵一阵的懊悔。都是那道浴室的玻璃间制造的幻觉，他看到他在水雾中扭动的形体，而这幅图画是他在舒子吟的房间偶然看到的。这个在门缝中一瞬间的印象，使他像少年一样的迷醉，以至于在景区别墅午睡的时候被冷小丽故意溜进来洗浴而搞得神魂颠倒。想到这儿，红玉心烦意乱地走出了红金的办公楼。现在离红金赶回来还有一长段时间，他信步地向湖岸走。湖水茫茫，武刚和保安们开出去追捕那个神秘女人的快艇还没有返回。饶秋谷家住黑山镇边街二号，已经死去三年了。红玉在心里反复念着这个线索，真是女鬼上门了吗？比起对经营集团的掌控来，红玉对发生在别墅的恐怖事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湖岸上已经有了不少游客了，有的挤在码头上等着乘船去不同的岛上游玩，有的是昨晚住在岸边的宾馆的，此时正走出来悠闲地散着步。一对年轻的情侣出现在红鱼的前面，从背影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幸福的样子。两个人都是牛仔裤和 T 恤，只是那女孩的曲线从背影也能显出十分的生动。那男孩的手搭在女孩的腰间，从他那弯曲的指头看，他是在努力感受着他身体的青春和柔韧。这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吗？爱、神秘、未知、渴望、激情。红玉不禁看见了自己的年少时光，那个时候与一个女孩的目光对视就可以让她品味七天七夜，而抚摸过一个女孩的手背以后，她能坚持着整天不洗手，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她将带着异香的手指放在唇边，而附近突然传来的咳嗽声惊得他脸红。再接下来他终于知悉女孩的身体，他知道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未知的世界， 和神秘宇宙的尽头。他走在街上，想对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女人微笑，因为她已是他们的知己，他们的亲人。这个时候叫她死去，她会心满意足。然而生命是怎么变化的呢？他突然可以不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去等待一封信了，不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去盼望一次约会了。女人洁白的身体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一小时、半小时，甚至更短，这些身体出现了又消失，他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模样，看不见他们的眼神，而且永远的、永远的与他们的柔情和泪水无缘了。在夏日的湖岸上，红鱼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走，他忘记了自己从何而来，到何而去。他已经50岁了，这是一个被岁月侵蚀的遍体鳞伤的年龄了。快艇归来的轰鸣声似的回到了现实，武刚跳上岸来，说是在湖上追了10多公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船只。红鱼的思维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说：给那个见过饶秋谷的赌客打电话，不要提这件事情，只问他最近见过那个女人没有。一整天，雪花都感到心神不定。自从夫人吩咐他今晚就住到主人的房间之后，他就像掉进了一团浆糊中一样的迷糊。这是主人的需要吗？是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厚爱吗？无论如何，让他睡在与主人的大床相对的长沙发上，那总是尴尬的。然而他不能拒绝，他该怎么办呢？他看见夫人和舒子吟两位高贵的女人一同摇船去了湖上，他们之间亲密的样子也使得纳闷。在这之前，他看出主人和舒子吟几乎就是恋爱的关系。夫人的到来使他曾经替舒子吟捏了一把汗，然而什么冲突也没有发生，夫人和舒子吟还很要好的样子，这使他没法理解。雪花走进桃花的房间，想找他聊天开心，然而房间里没有人，床头上一个玩具娃娃挺逗人爱的。雪花想跟他说说话，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突然他发现这玩具娃娃的肚子是可以打开的，他好奇地打开了看，啊，这里面全都是钱，厚厚的一沓100元的大钞，对折着放在里面。他赶紧合上这娃娃的肚子，走出了桃花的房门。他能猜到这些钱都是武刚给桃花花的，因为桃花常常溜到武刚的房里去睡觉，女佣们几乎都知道这件事情。桃花还对雪花说过，你负责主人房间的整理，又长得这么乖，要是主人看上你，那你就有福了。雪花当时恼怒的用拳头在桃花的背上一阵乱锤，现在想来，桃花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预兆啊？ 将近晚餐的时候，夫人和舒子云的小木船才划回到岛边。雪花看见这两个女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她想，也许是他们太累了吧。夫人问红鱼回来了吗？雪花说还没有。夫人便回房去了，她说晚餐延迟一点，等红鱼回来一块儿吃。雪花也跟进了房里，这是她的职责。她替夫人接外衣倒饮料，然后便站在一旁听命。夫人说，哎，去把浴缸里的水放好。哎，我累了，我洗个澡。夫人躺进浴缸，闭着眼睛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要雪花替她按摩按摩小腿。雪花弓下身子按摩，夫人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说，哎呀，你身上怎么有汗臭啊，快脱了啊，也来洗一洗。哎，这几天你跟在我身边可不能有汗味啊。雪花惊恐地说，不不，我等会儿回房去洗吧。说着的时候又想起了，如果这是夫人疼爱他的话，他就真是受宠了。没关系的啊，你看这双人浴缸还怕装不下你？夫人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不容抗拒。快快来洗干净。雪花怯怯地脱掉了衣服，跨进浴缸的时候差点滑倒。尽管雪花和其他女佣们经常在共用的浴室里裸着身体嬉戏打闹，但是跟夫人一起共浴，她还是不由得红了脸。雪花躺进浴缸以后，蓝小妮很快洗完了，站起来。阿姨成功地破除了雪花当着人脱衣的顾忌，这会为以后减少障碍的。目的达到以后，他就一点也不想和他待在一起了。他迅速地穿上了浴衣，将满脸困惑的雪花留在浴缸里。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